J.J. 林俊杰本周上线的新歌叫《一定会》，这也是他在经历低潮时期对于自己的一种鼓励啊。当时他正好在好朋友家做客，外面下着暴雨，客厅有台钢琴，他坐下就弹出了这段旋律。当时他就告诉自己要撑过这段低潮，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好，听完了林俊杰的新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低潮期的写照，这是李荣浩之前在遭遇车祸在病床上的感悟。满座未必门庭若市，人生才算圆满，内心中知足才能拿到幸福的钥匙。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没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座，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座，看

怀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这是张韶涵 and 吴鼎麟当中的一首情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用坚毅而清亮的声线唱出了对于爱情的不舍与期盼。这里是麒麟，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共度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本周的中国榜的榜单上面，排在第四，张杰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安忍。别走开，稍后继续好听的歌，就在中歌榜。 心却麻木，很久后才明白是我不满足。欲走还留，这人生啊，真的有见一面就再见不到。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时间像只野兽吞没了我，我的寂寞还有我的脆弱还在拒绝什么。这岁月的错错就大概如此，当爱进入了漩涡变得腐朽，当我越靠近却越离越远，为什么 却的笑容，为什么

张惠妹2006年《我要快乐》专辑当中的人质啊，在那之前她发了几张专辑，销量都大不如以前在风华时期，她自己也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歌唱生涯就要结束了，后来出现了《我要快乐》大卖，给了她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啊。那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张惠妹的歌，当年她与音乐人涂慧源离婚之后呢，涂慧源将那种恋人离别之痛就写在了音乐当中，所以呢，他也是当事人之一，唱到激动之处，当然也是潸然泪下。我们来听黄绮珊版本的《简爱》。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 千古岁旧日的动人情怀。你看不出 愿赌服输，来自那英1998年大热专辑《征服》，这是他从福茂转投 EMI 百代的第一张的专辑，一炮走红啊！当时他的事业处在快速的上升期啊，专辑当中有很多大热的作品在 KTV、在电台高频率播放，还有很多的顶尖词曲作者呢扎堆为他贡献优质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那英就是销量的绝对保证啊。 OK， 这里是麒麟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当年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啊，这个那英旗下的一员大将啊，拿到过冠军，他就是张碧晨。回到中国榜的本期榜单上面，张碧晨为同名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两个人的冒险》No.11。 城市的夜，星辰明灭，我 火阑珊的谎言。燕子在盘旋，漂泊着像落叶，谁不是渴望乘着风飞过繁华街。多少人都在期待梦中在眼前，浮云已装满尘埃，就装得好激烈。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温柔又那样的坚定的是你的视线。你和我去冒险，黎明中闪现，在迷途，你和我一起背着梦同样的脚步。多少人都在追逐记忆的温度，跌倒了痛的腰部，坚韧着 不知你的温柔，一路

道生不算虚度，想做你的归途，愿你长灯为你读，我为情诗或是一本泪目，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有情自招呼，愿我不逆征路，细雨照顾，江山寒风骨，愿我青春披覆，回忆一顾，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物，最后如最初，一生也 这是上个星期的空降冠军张靓颖为电视剧《狐珠夫人》所演唱的情感主题曲《一生一次心一动》，本周呢小江一鸣排在亚军位置也是相当的厉害。那这首歌是由著名的影视音乐人谭旋主理创作，这也是他和杨幂在影视歌曲方面的再度携手。接下来回到本周的 Top 40，看到黑马歌呢是作为踢馆歌成功晋级，首周空降前十第九位，温岚的《不和解》。 那高跟鞋累了，口红晕开了，你坚持一脸的妆，不愿泄露惨白，星光熠熠，只是围观看透了伪装，不肯好的伤，一生也不想陪你熬一夜风凉，人前假的笑，然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爱离开了你还迟迟不散场，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快乐是借来的，最后 都要换，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爱你的一场领悟。指责你不懂男人，男人也不懂你，最搞笑的是谁真的懂谁啊，眼前假的笑，然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离开了还迟迟不想唱，你不敢昨天再见，不敢自己和时间来的最后都要还，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给你的一场。担心对吗？你的归宿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当你有天醒来，当阳光打进来，别错过开你的一场。 你与我之间有谁？ 我与我之间 少期许不变爱，多少唏嘘对你在人海。 三周，本周排在季军位置，李荣浩的《情人》。那这首歌是很多人爷青回的一首作品。Beyond 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满满的情怀存在，不仅像这首歌的文案当中说的那样，每个男生心中都有一首 Beyond 的。看到榜单的作曲人一栏当中出现黄家驹的名字，更是有一种非常特别而复杂的心情，仿佛时光真的可以倒流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重新回归都市情歌路线的刘力扬在双十一当天所发表的单曲，叫《失眠通知单》。这是要脱单的一首宣言歌曲吗？上榜第二周，本周排在第24位。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歌榜，周末快乐。 总是在一个人时说要释怀，可是我又在天亮以后期待，就像被搁置在某一片无名的海，给你的关怀总承载着无奈。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没成为例外，也不算太。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只剩我带去未完未说的遗憾，迟来的深刻写满失眠通知单，或许他撑起的伞是你要的答案，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晚安，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等到这份汹涌离散，我也不必再假装泛滥。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飞不住那熟悉。 色已相随，连灯火都昏昏欲睡，热闹如此乏味，所以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棉被，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it like that, that, Move it like that, that, 不管发生什么 that, that, Oh you feel it free, Hit the rhythm right, Jump in it, Jump in it,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even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谢谢大家这个时候锁定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继续要温故知新。本周中歌榜 Top 40 啊，要说在目前在榜的词曲搭档最厉害的要数唐田和钱雷，一起创作的两首歌都取得过冠军，一首是本周的冠军陈奕迅的《孤勇者》，另外一首呢就是从十一期间带给人非常多的感动，目前还在榜的王菲的《如愿》。这首歌呢已经上榜八个星期，成为本周榜单最长榜龄的恒星歌，目前是第22位。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

本周第25位，谭维维的《城》啊，这是最近很多人在关注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第一集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是每一集一首主题曲啊。那这首歌的作曲人刘嘉宁最早是大地乐团的主唱，之后呢做过歌手、音乐人，和谭维维有过多次的合作。这首《城》的副歌部分真的是一声一叹，悠扬婉转。另外，作词人叫苟林，是本期中国榜 Top 40作品最多的创作人。有三首上榜的歌，这首《城》，还有汪苏泷的《在惊涛骇浪里》，以及郑云龙的《潜龙勿用》，都是出自这部纪录片。那么同样呢，本周的新歌五号，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也是苟林作词的。说到推荐新歌，这个星期有多首歌都是和歌手的风格既定印象很不一样啊，像另类音乐表现的易烊千玺的四字歌，下探到听觉舒适区之外的徐佳莹的以上皆非，还有呢就是本周新歌一号推荐毛不易第一次来尝试轻电子曲风哈、啊，爱情神话，都是给人带来很多的惊喜，很多的不一样感受的作品。 人潮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又排队，身影香水，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陪，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迎面来的剑意。 千百千滩过过天，那是日头长，棒棒硬夯个边边墙，修的黄，扫的皮脸红，把诗西来抱，花儿笑，烧个淡淡冰，水岸滩头看龙池，彩素晚霞映月光，一心汤 是本周新歌四号推荐马蹄糕新的专辑《塞外》当中献给爸爸妈妈的一首歌，叫《边边》。这首歌用类似童谣的歌词，讲述了父辈从老家重庆支边到克拉玛依的情景，有艰苦的环境、乐观的心态，以及父亲跟母亲青涩的爱情。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上榜四个星期，本周上升两名，排在第十五位，阿四和徐佳莹这两位女生合作的《尽管如此还是》。之前说到和徐佳莹暖而美音乐风格有很大不同的以上皆非呢，进入到本周的推荐行列当中，期待在明天接榜专题时段这两首歌哪一首成绩会更好呢？另外呢，请关注像李斯丹妮、阿令、林峰、孙子涵、张延琪等等，他们的新歌也都在本周有过推荐，希望明天有好的表现。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见。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讽刺，当我不再喜欢别人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钱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睛。